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建立达到帝国主义同盟90周年之际，平壤市青年学生17号在建党纪念塔广场举行革命歌曲演唱会《要娶白头山》，青年同盟干部和平壤市的青年学生观看了演出。同一天，各道青年学生也举行了革命歌曲演唱会。